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这里是青年说，我是一梦。今天是7月22号，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 先说天气，今天的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7度，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觉得今天挺凉快的啊。 是的，那 但是经历了这个一周的这个暴雨的洗礼啊，我感觉今天这天气总感觉它要下雨， 还是有点闷闷的感觉。 没错。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呢是周六，机动尾车号呢是不限行的。 没错，大家今天可以用这个非常凉爽的天气和家人啊朋友一起出门玩一玩啊。 是的。 今天咱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啊。 哎。 那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叫做追梦电子竞技啊。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男生会比较感兴趣。 没错没错。可能很多男生现在都非常喜欢玩游戏啊。 对。 当然了，咱们说玩游戏和这个电子竞技还是有区别的啊。咱们也不推荐说大家啊晚上熬夜打游戏。但是啊，这个尤其上学的时候呀，什么时候去玩玩游戏也是非常令人难忘的这么一个经历啊。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来和我们互动。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也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直播。 好，那我们也是来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今天的这两位嘉宾呢，也是对电竞的方面应该是说是了如指掌，是非常了解的。 我们今天直播间请到了两位电竞解说啊，来，两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你们两个不用这样，就是按顺序来就好。 好，大家好，我是 ESPTV 电竞世界解说阿北。 对，大家好，我是 KBL 解说大陆。 阿北和大陆啊， 对， 两个人的名字非常的有这个押韵的感觉，有没有？ 我上联，他是下联。 对。那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电竞的事情。其实我觉得电竞这个词儿啊，对于咱们大多数的人来讲，是一个既熟悉啊又陌生的词儿。熟悉在哪儿呢？熟悉是咱们可能每一个人啊，大多数人现在都会玩游戏啊。但是呢，陌生在于，咱们对于这个电竞选手啊、电竞的故事啊、电竞的解说的这些幕后的故事，可能了解的就比较少。 对， 啊、 对， 咱们今天请两位解说来和也来和咱们分享一下啊，这个电竞及电竞背后的这些电竞选手追梦的故事。 而且据我所知，我们学校就是中国传媒大学也是开了这个电竞的专业。 没错，是一个电竞的选拔的这样一个比赛。 对。 也是选拔这种年轻的啊，这个这些电竞解说们为这个电竞事业提供的后备力量。那咱们今天首先来这个回顾一下啊，来这个回顾一下咱们中国电子竞技事业的这个发展的历程。 近20年来 啊，其实这个电竞咱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啊非常新鲜的事物啊，非常新生的事物，但是其实啊，你们不知道知不知道，电竞在咱们国内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20年。 其实最早的时候，在1998年的时候，电子竞技就可以说是啊走进咱们中国的国内了。那个时候啊，咱们国内是有一大批非常好玩的游戏就发售了，可能两位解说还会有一定的印象啊。 对，那虽然说98年那时候 比较 早， 对 对对，但是往后再推几年啊，那时候就是对游戏有很大的概念，但是那时候问题在于说什么呢？就是中国就说，电脑还没有全面的普及。 没错，那个时候我觉得买一台电脑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儿， 挺大的一事儿。 我觉得那时候的电脑是那个大头式的电脑， 对， 显示器啊， 是鼓着肚子的，是吧？那种， 对，是这样子的。 在98年的时候呢，有这么几款非常现在耳熟能详的游戏啊，就走进了中国，比如说 CS 啊，星际争霸，还有魔兽争霸啊，这几个游戏的名字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啊。 哎，那个时候就有王者荣耀国际版了吗？ 当然。 然没有啊， 那个时候当然没有。 哦，吓死我了！我说吗？ 其实咱们谈到比较早年的游戏啊，最早最早，世界上最早一款这个啊、具有竞技性的游戏，并且办了竞技性比赛的游戏，您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在1972年的时候，美国就举办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电子竞技竞赛啊， 也就是在互联网诞生 之 之前 对、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拿着电脑玩电竞了。 对，1972年， 对， 乒乓吗？ 当时那款游戏叫 Space War， 太空大战、 太空大战、 在这个当时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啊，大学生之间拉开的这个帷幕。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图片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电子竞技 啊，就是一堆人，一群人围着这个电脑，看着电脑上的一些光标在动，非常的简陋，但是这就是世界上比较早期的电子竞技游戏啊、这是它的登录界面，咱们现在看起来非常的简陋啊，只有开始游戏啊、关闭游戏、选项这些因素，但是实际上这也是啊、最早初创的时候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当时现场拍的图片啊，一堆人现在有点像电脑考试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也是和现在的这个电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 对 吧？ 对， 现在也是有着这个 没有隔音板 很多的观众啊。 是的。 那说实话，咱们啊、电竞的从诞生到开始，到现在啊，尤其在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有一个新闻，不知道你们关注没有、啊？在下个月的18号，第18届的亚运会将在印尼雅加达举行。这些亚运会和咱电子竞技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届的电子竞技吧，就是它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亚运会的项目当中， 没错。 但是问题在于说，今年的话还是表演赛。 表演赛， 对， 我觉得虽然说是一个表演赛，既然能进，就代表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一个电竞行业的一个大的进步。 对， 大家对这个事情越发的认可了， 是 吧？是 的、 其实这一次只是表演赛，那下一次2022年的这个亚运会就要成为正式的 比赛项目 了， 对， 没错 ， 这届亚运会的电子竞技项目分为6个，分别是啊，英雄联盟、实况足球、炉石传说、星际争霸二、王者荣耀国际版和皇室战争。这几个游戏咱们还挺熟悉的， 对，都玩过基本。 听过玩过，对，听过。 其实早在2003年的时候，咱们继续讲刚才的话题啊，早在2003年的时候，这个咱们国家体育总局就正式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 正式 体育项目。 对 啊，那个时候2003年已经是15年前了啊。 对，15年前， 一晃之间就15年了啊。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电子竞技、对玩游戏还是有一定的偏见的。 对，那时候存在很大的误解，就是说你玩游戏你不务正业。 对，是这样的。 其实当时的我觉得，不务正业主要来源是当时的网吧管理并不是特别的严格， 对， 因为很多未成年人让他们进去上网，而现在的目前来说，未成年人是一律不准入内的。 没错，在早年的时候，网吧的管理确实不是很严格。 对， 我相信不少和咱们这么大的人都有着相关的经历啊，是吧？ 但是你不得不说，这个 不得不说是这样， 早年的一些黑网吧确实给中国的电子竞技发展提供了很大助力。 但是是这种事情是我们不能提倡的， 偷摸 听我们不提倡。但是这也是早年的一个回忆， 早年的 一个回忆。 对。 到了2011年左右呢，咱们国内电竞就出现了一批更新换代，咱们现在很熟悉的一批游戏就开始登场了。你比如说这个英雄 联盟 啊，炉石传说，包括当时也开始打 DOTA。这些游戏呢成为了当时人们的新宠。在赛事方面，第三方赛事开始减少了，第一方赛事开始增多。不知道两位解说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对当年的第三方赛事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比如说 WCG。 其实第三方赛事当年我参加的比较多，因为我 是参加过赛事。 对，我 是 参加过赛事， 职业选手。 对，之前是 职业选手，大神带我飞。 之前是那个美年达举办的一系列的赛事，然后从那个赛事里面出来的人还挺多的，包括现在的这个CS 界的这个姐妹花，当年都是从那个比赛里面出来的。所以说像这一系列的比赛，因为当年我玩的是 CS 这款游戏，在中国的比赛还是蛮少的，一般都是得出国比， 没错。 所以说那时候中国的 CS 虽然说空了很多年，但是为什么特别厉害呢？因为我们是要抗着延迟去打训练。 没错，这样是FPS 游戏好像对延迟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特别高。 对， 对 就像现在吃鸡一样。 对， 没错。 像在早年的时候，2005年、2006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魔兽争霸三职业选手 Sky 李晓峰是连续两年蝉联了这个 WCG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的冠军，这个夺冠也是迅速的燃起了咱们国内这个电竞的热潮，而且在2007年的这个体坛风云人物的评选上，李晓峰不敌丁俊晖排名第二，但是他的这个网友的投票数是最高的。 对 啊，这也是 认可度比较高， 认可度非常的高了。随着这两年这个电竞越来越为自己证明了，咱们也有更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这个电竞的这个项目之中啊。两位解说是怎么样一个机缘巧合去做这个解说的，能不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对， 其实我最早是职业选手嘛，然后做职业选手确实也是那时候学习不好，然后后来我发现 太坦诚了， 对， 这么真实的吗？ 对， 我就退学去打职业，但是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好像这个东西在当年的那个环境之下，好像并不太能养活我，才感觉说自己需要学的东西还是很多，有知识才能支撑自己。 对，其实学习还是最重要的， 学习才是重要的。然后就考大学，到了大学里面发现学这个专业其实，跟自己的爱好能够相结合，又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当年的这个英雄联盟在中国还是就是。也算是刚刚起来吧。 对，那个时候英雄联盟是非常火， 英雄联盟赛事在中国是刚刚起来。 对， 所以我就想，我做这个专业，加上我之前的一个职业选手的一个出身，我再把这游戏再好好练一练，我应该能够去做这个游戏的解说，因为当时好多人看不懂游戏。对， 那我来问一下，就是做这个电竞解说，他需不需要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游戏大神？ 对，我觉得大神可能不能说大神嘛。必须得是一个高端玩家吧，算是一个。 必须得是高端玩家。 对，因为一定要你对这个游戏，无论是解说什么电子竞技的游戏，你要全方位的去了解、去理解之后，你才能把你理解的东西解说给大家听。 其实这和这个体育解说是很相似的， 有一点相似的， 要相似的。你像现在的话，就从青训的选拔来说吧，因为现在有流程，你要做解说得先从青训走， 没错。 然后从青训里面，你开始报名青训的时候，你就要报你的段位是多少。你得达到一定的段位，像英雄联盟的话，你假如说男生想解说，至少得网一、电一、峡谷之巅这些区在这个钻石往上。 对， 然后你看， 哇，这已经是非常高端的大神玩家了，好吗？对于我们来说， 职业选手， 对于我们这种闲鱼玩家来讲，这已经是我们的梦想了。 职业选手的底线是这个钻石大师 啊， 所以说其实就有人讲说，解说的入门门槛是职业守门员， 对，差不多吧， 对。 就是起码 差一步没满， 对，比普通的观众 一定 懂这么一点点。 对， 对，两个青铜选手他们也看不懂，怎么带大家看嘛？ 没错， 是。那我也想问，就是两位在成为这个就是电竞解说之前和这个电竞解说之后，就是对于这份工作的认识和态度有哪些改变吗？ 其实在做之前啊，我一直觉得因为我入行比较短，因为我是在大学期间，当时的是腾讯公司和学校有一个合作之后，通过青训营去选拔上了 KBL 的解说。当时在去做之前，我是在想，因为电竞行业目前确实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但是未来的前景还是并不知道是在哪里的， 有点不确定。 对，但是进去之后发现，包括认识的很多同事啊，还有一些朋友们，觉得他们是在为了目前的一个中国的整个电竞行业的发展而真的去努力。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子竞技项目，虽然说被国家在某些程度上算是被认可了，成为了体育赛事，但是他想和传统体育去相媲美的话，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还是在锻炼过程中还是觉得很有意义。 那其实咱们刚才也聊了这么多关于电竞解说电竞选手，咱们得来关注一下最近在国内国外举行的一些电竞赛事好吧。 对， 首先是这个月英雄联盟洲际赛是在大连举行的 啊，大连啊，我家乡 啊，那你没有去看吗？ 我没有。 中国联赛 LPL 的四支队伍以3-2战胜了韩国队伍，获得的冠军啊，这是去年洲际赛夺冠之后，中国赛区 LPL 成功卫冕 没错， 非常的不容易啊。 对， 那在六月份在上海 举办 了一届 CSGO， 刚才阿北说他是 CS 的职业玩家， 那时候还没有 CSGO， 对，当时还没有 CS 啊。 对， 啊 ，CSGO 的顶级联赛亚洲邀请赛，来自乌克兰的 Navi 战队获得了 冠军 啊、嗯！中国战队天路止步四强，不过这也创造了中国战队在 CSGO 顶级联赛中的 最好成绩了 啊！ 嗯， 刚才可能说咱们国内有一点延迟或者什么，可能练起来比较吃亏啊。 其实是这样，因为 CS 这个游戏 CSGO 是第四代产品， 嗯， 它中间1.5、1.6到 CSGO 中间在中国隔了太久太久的年头，它是没有人玩的，而且是进不来中国市场的。 啊，所以说他的这个 有大段真空期，没有选手。 哦，这个样子，所以说他这个 CSGO 的这个他出现了一个人才断档，用咱的这个话来说是吧？ 没错， 嗯。 那最近 还有这个 想在北京看这个 是可以在北京看 的人可以怎么看呢？ 哎，在这个电子竞技比赛，除了可以在线上观看之外呢，还可以去线下观战。最近呢，英雄联盟的人气战队这个RNG 战队呢，就把主场落户在了北京的五棵松，有英雄联盟的玩家呢，可以去现场观战 啊，在北京五棵松啊、嗯，现在就是英雄联盟好像是分了这个主客场战的这种 对 机制，是 没错 啊，所以说也是在逐渐向这个传统体育的运营方式去靠拢啊。那我们看了这么说了这么多，我们一起来看一点东西好不好？ 好，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啊，是一个为选手加油助威的啊 ，DOTA 二 TI8 助威剪辑，传奇永不息。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International Dota 2 Championships. I want to win. I've waited for this day 4 years. 你姓什么名什么从哪来到哪去，我也不管我是输还是赢，我现在想的就是我们要放开了打，谁来我们都不怕。 背叛打了菜好多年了，好像我现在就以空大蝙蝠拉小兵什么的处理，有时候被喷的多了，我也会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打不了。不服啊，我就是要拿冠军。 好的，我们刚才看了一段这个视频。 嗯，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的名字叫做《传奇永不息》啊，我们见证了很多电子竞技选手夺冠的时刻啊， 还有他正在打游戏的时刻。 嗯，在我看到那刚才在夺冠的时候，他有电子竞技选手包括观众啊举起那五星红旗在那摇啊，确实是令人心潮澎湃啊。而且也有选手在最开始的采访中说啊，我被喷打的菜好多年了，我好想赢得一次冠军。其实我觉得电子竞技选手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去特别的期盼于冠军啊，可能亚军季军都不行啊，我就要夺冠。两位解说有相关的经历吗？ 经历的话有，你打职业你肯定想要夺冠啊。用现在这个迪瓦的一个台词来讲，就玩游戏就是要赢， 没错。 但是问题在于说，确实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有些时候你真的没办法，但是你又很想去证明自己。而且很多人身上是背负着这个使命的，因为刚才我们从宣传片当中也看到了，现在很多的比赛他们都是代表国家去出战， 没错啊。 尤其当年的这像这个 Sky， 为什么当年电子竞技那么火？因为它是摇着中国国旗， 对，就跟那个奥运冠军去登上领奖台一样啊。 对，这个不是个人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地区国家的一个荣誉， 一个荣誉，没错啊。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视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哇。解说都好激情澎湃呀！ 我觉得来上这个节目好轻松啊， 就是说的全都是跟你很了解的知识有关系， 就不用怎么去一直说一直说，我们就讲我们叫电竞 BB 机， 有人解说的话， 讲你们平时说的话就可以了。 那你们平常也会这样，就是一直一直突突突的说吗？ 对，差不多吧， 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对吧？ 其实也是，你要一直那么说的话，其实观众也受不了。就在特定的时刻，假如说团战打起来了，或者场面特别激烈的时候，我们会一个是也是确实场面进行的节奏很快，另一个也是观众们的一个视觉和听觉的一个。 对，其实刚才就是在这个看短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说实话对电竞没有就是特别特别的了解， 毕竟可能这个事情男生会稍微了解一点， 对，我看的有点少。但刚才看这个解说，我就感觉天啊，他要说的这么快，就在打得很激烈的时候要说得特别快， 而且也得说得很清楚，脑子得跟得上啊。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咱们待会儿也可以让两位解说来现场的给我们演示一下解说都是怎么说的， 是待会儿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那我们上半段呢，第一时段呢已经说了这么多了，我们接下来呢听一首歌我们放松一下，然后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爱的你不必太过惊奇，比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这样才有意义。 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 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半点之后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 我们的嘉宾王瑞第一时段忘记绍了自己。好， 那我们在第一时段也讲了很多关于电竞的故事，电竞的历史啊，也看了一个非常令人热血澎湃的这个宣传片，叫做传奇永不息啊。这个宣传片也是去讲为这个 Dota 2国际邀请赛 TI 8做一个宣传的这么一个视频啊。 对 啊，这次 Dota 2的国际邀请赛 TI 8将在8月20号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啊。一共有六支来自中国的战队参加啊。这可以说是，据我了解啊，这个 Dota 2这个项目好像是咱们中国战队最厉害的一个项目。没错，那参与度非常高啊，参与度非常高，每年有很多的战队去参加比赛，而且也能获得很好的成绩。所以说如果您是一个电竞爱好者，或者说是一个 Dota 2玩家，也可以到时候去观看比赛。如果去不了这个温哥华啊，也可以通过这个直播去看一看这个咱们中国战队在这个 TI 8上的表现。 是的，那我们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新浪一直播活力982房间和我们多多的互动起来。 没错，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电竞职业 著名解说、哎、啊， 到对，应该前面加多少个头衔呢？反正就是很厉害的啊， 大神玩家， 大神玩家， 来，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电竞世界解说阿北。 大家好，我是 KBL 解说大陆 啊，阿北和大陆啊、嗯，今天也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电竞的故事啊。嗯、那我们刚才看了一个这个Dota 2的这个宣传片，咱们来看一个咱们都很熟悉的游戏，叫《英雄联盟》，它的一个宣传片。 好。 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入坑这两个游戏的时候的过程。两位解说是如何入坑你们现在解说的游戏的呢？ 嗯， 是王主要的解说这个游戏啊。首先我们知道现在一个趋势是简单化，就是现在手游的一个盛行，内让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很多碎片化的时间去玩一局游戏， 对，就很方便。 对，那应运而生的像快节奏的一个手机端的 MOBA 类游戏王者荣耀也是在国内产生了。当时我一玩这个游戏发现其实它的一个整体操作性啊，上手难度并不是这么高，而且玩这一局大概只需要十多分钟的时间，所以既方便、而且里面的英雄还有很多比较符合我们中国古文化的一些英雄，所以说比较热爱，当时就慢慢的玩上瘾了这个游戏。 真的有一段时间，我记得王者荣耀就是不管男女全都是在打， 全都在玩，大家都在上分。 是的，是的，是的。 那阿北呢？ 我其实是被逼无奈， 被逼无奈。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当时是 CS 玩 CS 的嘛，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就感觉 为什么我身边没有人跟我一起玩这么好玩的游戏？他们都在玩一个什么叫英雄联盟的东西 啊！然后我感觉自己受到了孤立。 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尝试的去 被迫从良， 被迫从良。 然后没办法，就一点点开始接触。然后主要那时候我玩游戏会关注赛事，因为刚才放的那个视频不是 S4 的一个宣传片嘛，也是从那个、 S4 世界总决赛的一个宣传片。 那时候虽然说三星白和三星蓝很厉害很厉害，就是当时已经早就知道是冠军了，但问题在于说那年皇族 RNG 他们也很强，而且关注比赛的话也会关注到这个 UZI 的这名选手啊，我也是他的资深粉丝啊，所以说一直这么多年看他们的比赛，慢慢的也就对这个游戏的了解度也就更深，逐渐的就入坑了。 所以说你有没有发现阿北从最开始玩游戏的时候就特别的关注比赛？ 对， 这也是为他后来做解说埋下 了 一个 铺垫。 铺垫，没错啊。那咱们讲了这么多啊，两位解说也都讲了自己是怎么样入坑这游戏的，自己是怎么样做解说的。那要不然我们开始解说一下，找一个 可以 两位，一位是王者荣耀的解说，一位是英雄联盟的解说啊。那我可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在我们这个广播的平台上，在这个可视化广播的平台上，大家都是能不能听明白他们的解说。 好，我们先是来王者荣耀，对吗？ 两位谁先来？ 都可以， 都自告奋勇，好吧？那王者荣耀 一块儿 吧， 那就 一块儿。 那我们就先王者荣耀。 好， 两位可以看到视频吗？ 嗯、 我们可以就是我跟那个解说的解说来换个位置啊，解说来我这个位置来跟大家解说， 可以 吧？ 好，没问题。好，我们的这个大陆已经坐到了我旁边，然后我现在放这个视频，然后大陆就可以解说了，对吗？ 好，没错， 就是对，好，你有话筒，这样对，好，开始了。 嗯， 是的， 今天话题放到这儿了，我觉得你们要这么都不行了，真的。 好了，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来到了2018年 KBL 春季赛总决赛的舞台 ，Hero 九镜对阵到 EDGM。这场比赛我们也是看到啊，两支队伍，一支是新军，一支是老牌战队。Hero 九镜第一次来到我们的 KBL 舞台上，就打到了西部第一的位置，最后站到了总决赛的舞台。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一支黑马最后闯到了最后。我们来拭目以待今天这支黑马的亮眼表现。比赛开始，首先是来到了，我觉得 Hero 九镜是蓝色方，而 EDGM 来到了红色方。 小龙的暴君这边快，马上要刷新了，就看第一条。 好，这波团战马上就要开始，围绕着第一条暴君的团战一触即发。而目前来看，这样的整体效果是 Hero 九镜在前期在暴君的野区视野控制上稍显不足。EDGM 在前期抢先了占领了自己的站位之后，这波暴君一触即发，团战开始。赶紧换一个大招要进场，但是前期团战对于 Hero 九镜来说并不是很完美。这个时候当 Hero 九镜的中路 C 位杨玉环卡到了一个视野之后，他的二技能快速的交掉，导致这波团战很难打。 而且其实刚才杨玉环在打暴君之前是没有快速到四的，差了一个等级，中单差了一个等级，导致这波团战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 对，没错。来看下路要做一波单抓，张良配合着队友想要上，杨戬再次二技能跟上，这边是直接爆发了一个人头。随着现在局势铺展开来，目前来说 Hero 九镜在前期已经打出了自己的一个效果，而且对于 Hero 九镜整体上的阵容，他们是一个偏向于后期发育后期发力的一个阵容，所以说在前期鉴定优势之后，在后期他们将会打得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 就本身这个阵容值3000啊，前期落后一点也无所谓，但前期如果能领先，那后期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保证。 好了，刚才给我们解说的是我们大陆，然后大陆刚刚解说的是这个王者荣耀的一个小片段。 感觉有时候阿北也会突然之间说这么两句，我感觉他们两个可以组一个组合呀，感觉非常的有默契。 我刚才说的嘛，说一路向北嘛， 一路向北，名字都想好了啊。 对， 这类游戏其实互通的， 对 对对对对， 就是每一个游戏它之间会有相互依存的部分啊。像之前阿北他之前是打 CS 的啊，也可以去做这个 MOBA 的游戏的解说啊，都是可以做到的啊。那我们再来请阿北来和我们讲一讲，聊一聊关于这个 英雄联盟的比赛啊，这一场比赛是我们跟之前聊到的雅加达亚运会这个预选赛英雄联盟项目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 嗯，好，我们让阿北坐到王睿的位置上来。好的，可以开始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雅加达亚运会啊！现在这一场比赛是中国队对战日本队，那么蓝色方是日本队，红色方是中国队。那么这场比赛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意义非凡，因为这将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个对抗，而不是赛区那么简单了。那么这场比赛的话我们看到双方拿的都是传统的 AD， 那么对于中国队来讲的话，我们的下路组合更偏凶一些，拿到的是卡莎和锤石，那么对面是 EZ 和卡尔玛。像 EZ 这种混子，其实我个人在对线的时候一般都是给他搬掉，不跟你打对线，因为毕竟我们 UZ 的这个实力自从MSI 之后是奠定了他这个绝对的世界第一下路 AD 啊，没有任何不接受任何解释。那么好，现在比赛马上开始，我们进入到召唤师峡谷。这场比赛的话，中路是一个吸血鬼对亚索。其实吸血鬼对亚索的话来讲，感觉在前期谁也杀不了谁，那么中路应该是一个很偏刷的一个状态。双方现在是处在河道的一个位置来站位，那么现在是下路的一个情况。哎，巨魔在这里偷偷绕后，这里要包锤石，一个 E 拉住这个位置，交出闪现的巨魔柱子卡住，漂亮收下一血。那么这样的话，前期如果说巨魔有节奏，那么下路本身拿出一个 EZ 闪现也交掉的话，这波不仅 EZ 要亏兵，而且说后面再来抓他的话，在五分钟之内都是有效的。这里奥拉夫来到上路，这个草丛没有眼，位置比较深，血线呀可以到达斩杀线。那么这一波的话，看一下走位啊，这波其实交闪没有太大的意义。哎，背了一下，很遗憾第二个斧子没有扔到，不过这样能打出一个技能来。看一下，又是来到上路扫描开启，看一下没有眼这位置，如果说奥恩能够先手控，但是这个血线感觉稍微有些高。奥恩先手大招逼了一下走位，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一波伤害打出来，一个真伤背到后面去，奥恩再继续粘上，这波是有机会的。看一下后面再来一个 Q，哎，又是差了一点。这波的话，但是这里巨魔赶到是可以反打的。看一下炼金的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包了一下。那这样的话，奥恩要折在这里了。那这两个人关键看人头是谁的就可以了。巨魔还是收掉了这个人头。麻辣香锅的野区来讲的话，进攻性是非常强，没有了是吧？刚看到。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阿北。好， 感觉阿北还是意犹未尽、 意犹未尽，这一说就收不住了 啊！而且我感觉阿北的特点就是他会啊，包容自己，融合自己一些平常的这些自己打游戏的时候的经验， 对对对对对， 一些理解给他放入进去。 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阿北啊，我感觉在大陆也是这样做的啊， 是的， 就是把这个他自己平常的经验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么打，这么打有什么影响啊？都是丁丁姐说应该为大家讲解的一些问题， 一个过程，对， 没错。那我们来刚才也是听了两位去展现啊，听了两位去做这个王者荣耀，包括这个英雄联盟的解说、 就是、对对对，在我们这个离我反正至少就是离我这么近，就是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解说， 我觉得你这是最佳的观战位置， 没错，最佳的。 那作为丁丁解说，你觉得你做的这个包括解说包括各种各样的比赛，从之前我们说你们入坑那场比赛开始，到后来的所有比赛中，你印象最深的比赛是哪一场？ 印象最深的话，其实印象深的有很多，但你要说最深的，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是 RNG 的一个粉丝嘛，所以说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今年的 MSI 的比赛。 在那场比赛最后的战果是怎么样的呢？ 最后是LPL 赛区，也就是RNG 战队 成功夺冠。那那场比赛的话，其实对于 UZI 来讲，他个人刚才比赛里面的卡莎的操作选手 UZI 啊， 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因为他是一直之前我们刚才放的宣传片是 S4， 他是 S4 赛季的这个亚军 AD， 但是他的操作实力这么多年一直得到世界的一个公认，而且像什么大师兄啊什么的互相吹捧啊，就一直服 UZI，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世界第一的头衔。那么拿到 MSI 就缺一个冠军， 对，就缺一个冠军头衔， 那终于是补足了这么一个遗憾啊。 对对对， 从一个无冕之王真正变成了有冕之王， 有冕、 有皇冠。 那大陆呢， 其实对于我来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当时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正在是2017年 KPL 秋季赛，当时的冠军是 QG Happy。 其实在那场比赛，尤其是最后的一场决胜局， QG Happy Fly 是拿出了一手露娜。其实我们知道玩这个王者荣耀的人知道，露娜这个英雄他在比赛当中啊，他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如果说一旦被他发育起来秀起来的话，秀天秀地秀空气，但是一旦被控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赛被敌方很容易攻克的一个点， 成为从一个突破手变成突破口。 所以说在那一局也是最后一手露娜上高地之后水晶三杀，也是确定了 QG Happy 的最后的一个胜局。 所以说就那个那一瞬间那一个镜头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的 啊。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做解说啊，有会也会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比如说像刚才阿北说过很多遍自己特别喜欢 RNG， 特别喜欢 UZI 啊。那遇到这样的解说的比赛，比如说场上有 UZI， 你会不会多给他几个镜头，多给他几句话？ 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必须要克制住自己的对他的喜欢，因为我们作为解说都知道必须要保证这种公 平客观功力， 客观公平。如果 UZI 打得不好呢，必须我也得说。但是像刚才的那场比赛啊，就是提到过很多次 UZI， 因为那是一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战斗，我作为中国赛区的一个解说，那我必须要多给我们国家的一些镜头。而且从实力上来讲啊，这个必须要说一个客观事实，就是日本队打不过中国队， 没错， 而且 确实的这个情况也是这样，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他也不可能打得过的。 那其实这是咱中国队和外国队打，中外对抗，咱们肯定站中国队。 是， 那如果是外国队和外国队之间的对抗， 对， 那怎么办 呢？这种情况呢， 那就必须是绝对公平。 必须是绝对公平， 绝对中立啊。那会不会比如说，那比如说场上有优势有劣势啊，有一个队被另外一个队压着打，那你是向着这个优势队呢，还是稍微向着一点这个劣势队呢？会不会帮助劣势队想一想翻盘的方式？ 这个肯定得有吧。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尽量还是双方把话术持平一下，觉得还是要给优势队加油打气，给劣势队替他们出谋划策，不过他们也听不到。 就我还是想问，就是你们在每次做这个电竞解说之前，就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吗？就是 会有的， 好多， 对，会有很多准备。 就是、准备一些什么？就是需要准备什么呢？ 会有一些队伍的过往赛季，还有他们的个人战绩，还有个人的擅长英雄池，还有每一个英雄他针对到敌方某位选手，比如说两个选手之间的互相较量，胜负各是多少，这都是要统计的。 其实你看咱们刚才那个 解 说 KPL 的时候，它底下有时候会跳出来一个小方块，然后底下会写谁谁谁、 啊，我知道，我刚看见了， 对吧？已经成为了就是击杀数最多的，或者说死亡数最少的这个选手，超越了谁谁谁，这都是会有相关的准备的啊。我相信解说肯定会准备更多。 而且其实我们解说之间是有分工的，因为像咱俩应该都属于就控场。 对，我们都属于控场解说，就是来带动一下谈话的节奏和进程。 那除了控场型的解说还有什么类型的呢？ 就还有主说团战的解说， 技术分析啊，补位啊， 就是咱们之前看足球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指导什么陆指导、是吧， 张指导 张指导啊。 对对对， 就是一定会有一种比较专业的人士， 对，他帮你分析一下这波团战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种细致的讲解，一般你像现在 KPL 的大黄，原来是E-Star的教练， 黄教练、 对，黄教练他之前是做战队的教练，所以他对于比赛的一个 了解程度 会相当的高，比咱们来看 比解说要高很多。其实 很多，对， 就是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电竞比赛他都有教练这么一个职位的存在啊， 是， 包括大家前面选手在打比赛，后边那个教练就在坐镇指挥，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感觉啊。那教练一般都起到什么样的职能呢？ 教练一般都是排兵布阵，就这场我们要玩什么，谁来做什么事情， 大致方向给他们明确了。像LPL 里面，英雄联盟里面，游子基本场场都要玩维恩。教练的职责就是按住他，你这把不准玩， 就是把他的鼠标从把手从鼠标上拿走。哎，你这局我帮你选啊，你就只能选这个。 选手是负责打的，教练其实他更大的一个作用是在赛前的一个 BP。 对， 他是在没开赛之前，我就要尽量的让我的队伍拿到更能赢的一个阵容， 就是赢在起跑线上， 赢在起跑线上，而且要告诉你，我拿到这个东西，你谁要打什么，谁要打什么。 是， 我会看到很多的教练，包括我们刚才看的那场比赛，教练会在后边拿着一个小本本在记 死亡笔记 啊，那个是在记什么？ 那个是不能对外看的，但是一般的话就简单的东西啊，对面搬了什么，我们要拿什么，谁要怎么打呀什么的。 对， 就是做了一个数据统计， 有数据统计、 还有战术，自己因为每支队伍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战术，他们是会有独门秘籍。 对， 对 啊，就是武林绝学、 武林绝学、那个花钱买不到的 一个人工的大数据运算。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也在这个时段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电竞解说，包括也听了两位解说在我们的广播平台上去聊一聊这个去做这个电竞解说的这个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在这个时段就和大家先聊到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啊，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继续来我们的青年说，继续说。 好的。 清醒，我早餐准备了你爱吃的东西，这次换我等你杯咖啡的香味叫醒，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总是望着我小心翼翼顺着我呼吸，而我竟然理所当然让你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嘉宾王瑞啊。在上一个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很多关于电竞的话题，而且呢两位解说也为我们现场现了一下声啊，来解说了两场比赛，可以说怎么说呢，感觉还是非常的让人热血澎湃的啊。 对对对， 非常的有这个现场感，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真是赚大了啊。 是赚大了， 作为一个最好的第一观众在这里看这个电竞解说。 嗯， 那我们来问问两位解说吧，就是你们在做解说的先让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嗯， 大家好，我是电竞世界解说阿北。 大家好，我是 KBL 解说大陆。 嗯，阿北和大陆，你们做这个电竞解说做了多长时间了？ 我的话做的年头相对来讲较多一点，进这行是其实是从大二开始， 大二就已经开始了， 对，大 二 开 始进这行， 然后到现在的话是五年了 ， 快五年了。 对，刚才我们说介绍叫著名啊，特别专业 老前辈 的解说，现在还要再加一个老前辈啊， 对 对， 小鲜肉型老前辈， 对， 那我就是小鲜肉了，我才入行了半年， 小鲜肉，对， 不过我是大三的时候刚刚开始入，现在还没有大学毕业 啊，其实还是一个就是以实习生的这个， 所以就是大陆就是在跟我们比年龄，比我们 年轻就是资本， 对。 那你们在做这个电竞解说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啊，这个电竞解说和 传统体育的解说有没有什么让你们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 嗯， 其实还是有，就最近的话最就是引人注目的就是最近的世界杯嘛， 对， 因为世界杯会引起各方面观众的热度，所以说很多解说的比赛我们都会去听。其实传统体育的解说比赛更偏向于四平八稳的把这场比赛发生的事情带给你，但是电竞解说的话它会有一个很快节奏的激情澎湃的一个突然的语调的上扬，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像跟游戏这个东西跟游戏这个产业有关， 嗯， 因为游戏就是要给人们带来热情的， 而且它主要面向的是青年， 就游戏本来就是面向青年人，给青年人带来快乐的这么一个东西，是吧？所以说你去解说的时候就一定要热情澎湃啊！ 而且我觉得尺度大一点吧， 对，是 啊， 对，这个我们是都能听得到，就是尺度大一些。像我的话，因为做控场主要带话题的一些东西嘛，我主要就是一本一本的写段子。 一本一本写段子， 对， 哎，你会自己写下来？ 对，我写了，现在大概有这么多三四本吧。 对， 哇哇， 写段子。 我问这个电竞解说的这个职业的准备啊，其实我感觉这也是准备的一部分。 对，这也是准备的一部分，要准备。 相当于前期其实他要做很多工作，就慢慢积累出来的。 而且在早期的时候，因为现在你们做 KPL 的还好，因为现在的这个技术会更 要高 一 些， 更高一点。那么像以前的话，是经常会出现技术故障。 比如说什么样的技术故障？ 电脑死机， 对， 网络中断。 那作为控场主持人需要去面对这些问题吗？ 我最长的时间是面对了五个半小时， 就尬说了五个半小时，是吗？ 这是非常难受的， 非常非常难受，而且 尬说了五个半小时。 那倒不至于，就是导播会给你放个几秒的广告 啊。基本上是从头至尾在说，聊版本，聊英雄，聊选手，然后全聊完了之后，再从头再反过来聊。 对，我们每次的话，就是我要准备至少两个小时的这个故障的时候，我要聊的话题， 就是不论如何，现在让你聊，哎，两个小时 啊，对，两个小时， 我觉得我和一梦可以走了， 我对我可以走了， 两小时起步 啊，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那作为丁丁姐说，这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有趣的一个方面。那有没有 什么？我觉得不有趣啊，兄弟。 对于这个观众而言很有趣，对于他自己而言是一个煎熬，对不 对？ 对， 看到我们在这尬说五个小时很有趣，好像。 啊，对啊，很多就是大家想看，哎，我看还能再听点什么，是吧？ 对。 那 观众的反应很有意思， 没错。那有没有什么让你们本身就觉得这个准备不是这么好玩，和玩游戏相比很无聊的事情，在这个 一本一本的写段子， 啊，比如说像阿北刚才提到一本一本写段子， 其实收集资料还是比较枯燥的一个事情。由于因为现在KBL 上在最近半年才会出现了一个就是希勒数据系统， 嗯， 就是它查数据很方便， 就是现在会有电脑大数据帮你完成，这个， 但是之前是没有的。即使有希勒数据，因为人脑毕竟有限，即使你看过所有比赛，但是你记不下来，你肯定记不下来所有的细节，所以说必须要依靠电脑。嗯，因为随着一个游戏的它的一个文化历史越来越长，比如说其实王者荣耀现在还好，还短一些，像英雄联盟现在已经很多年了。如果现在再去找当时英雄联盟刚开始第一届比赛的视频资料，你都很难找， 很难找。 那当时的数据统计还会留下来吗？ 对，可能那就是可能会跟全通公司那边会协调， 对，他们应该有一个好像是玩家吧， 对， 玩家他们有做数据统计。那像这个对于我来讲啊，其实不仅是写段子很烦，同时还有说我要上每一个选手的这个韩服的 OB 号，就我要 上每一个选手的韩， 就是 解释一下吗？ 就是我要去观战，然后看每一个选手在韩服的账号去看。 就是所以说你们去解说的时候，不光是我们看到解说那一下那一场比赛， 对， 还需要再去看，比如说这个选手平常打了啥游戏， 对， 平常玩的什么，然后推测他们现在这个版本里面他们可能要玩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在我们解说里面去用。然后同时还有一些就是也是像大陆说的，他们的一些数据啊都要统计。而且最无聊的我觉得就是当这个东西变成了你的职业之后，它有一部分会变质。 对， 嗯，有一部分会变质。 变质， 啊，对。因为像之前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没有接触解说的时候，比如说我玩王者荣耀吧，纯是为了娱乐去玩， 对， 是为了快乐自己。但是现在我在玩每一局游戏的时候，我会去无论是我使用到什么人物，都会去仔细的研究这个人物强在哪，为什么强，什么时间点什么版本我可以用它。其实会对于自己对玩游戏多了一个负担， 那你会因为解说更喜欢玩这游戏，还是说哎呦我平常就解说就这游戏了，平常不想玩了，我想去换点别的游戏玩， 对对对， 或者说干点别的事儿呢？ 对，其实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说明我对这个游戏肯定是很热衷的 啊，就是还是这个热情依旧不减啊。 对 对对，我也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你不管是对，就主要是针对自己的爱好嘛。你只要真的是钻进去了，真的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这两天真的是接，因为我昨天也在就是做咱们节目，做节目就是也是请到了一个香皂收藏家， 香皂收藏家， 就是他两年之内花了100多万去买收集各种香皂，就去世界各地。 所以说这个爱好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的、就包括就是我们两位的这个电竞解说也一样，就前期要做这么多的工作、 但是还是很喜欢，很热爱， 对，很热爱，就是很喜欢、对， 能憋了好几天写一个段子就为了台上那两秒钟，但是觉得哎好像还值了。 对， 那刚才啊你看阿北说他会去积累段子，还会说去积累这个数据，其实我感觉你们在干的这些事儿，其实跟那个刚才咱们谈到的教练有点相似之处呀、 对，其实还是有区别的。教练的主要的作用，它是一个排兵布阵嘛。教练的专业度要比我们高很多，但是我们主要是一个数据统计过来，我们把它传达给观众。我们是做的一个类似于话筒的一个位置吧。 嗯，对。 那你们去就是有和真正的教练、真正的选手去交流过吗？比如说去问问他们，哎，怎么样这个版本打什么更好，或者说怎么样玩更好呢？ 因为我跟教练接触的比较少，就除了黄教练我们俩还有点联系，其他的教练我们不太联系，因为教练很怕我们 啊。 为什么怕你们呢？是你怕你们去泄露他们的那个， 他们对他们会怕 啊， 所以我们在去访问俱乐部的时候会签保密协议。 对、 就是访问俱乐部的时候需要保证我不传播，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有一些核心打法，就是这个战队刚刚练出来的，正想准备去正赛上去出奇制胜，你如果提前说出来了，这不就完了吗？ 对， 那你们就是去访问过电竞俱乐部，去过电竞俱乐部的内部是吗？ 是， 能给我们讲一讲他们那个电竞俱乐部内部是什么样子吗？其实我们还挺好奇的、 人家是已经签了保密协议，说不能说。 虽然说咱就不聊战术啊，聊的我们也听不懂、 对， 但是咱可以聊聊他那个内部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式，什么样的装修，或者说大家都在干什么呢，对吧？ 我去的比较多的是 WE 的俱乐部。 WE 的俱乐部。 然后他们在就无论是青训也好还是正队也好，他们的俱乐部一般都是租一个大别墅。 哇， 现在其实俱乐部一般都是租那个大别墅。 大别墅。 然后二层三层什么是他们的休息室啊餐厅什么的。一层是他们的训练室。 训练室是什么样子？ 就是一排一排电脑，是一排电脑。 对，电脑或手机。 就是假如说靠墙东西走向的那个墙壁上五台六台电脑是就首发的他们的电脑。然后在侧边是替补的电脑。 那平常的训练就是首发的。 对，他们会对打。 对，他们有会对打，而且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替补选手，他为了有一次上场的机会一天要训练17个小时。 其实你提到韩国的这个选手训练多少个小时，其实我很好奇啊，就像这个英雄联盟中有这个韩援啊， 对， 韩国的外援，那如果双方的这个语言不通他怎么沟通啊？ 信号啊， 对，游戏不是有一个感叹号问号吗？ 对，有信号、而且英雄的名字大概都相似的，他们其实作为职业选手都处在那个同一个水平 level 的话，他们大概都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干嘛。 是， 就是其实我不说，但是你已经明白了 反正你听不懂那是你的事儿，你做不好那是你的事儿。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电竞的这个选手的这个还是很辛苦，甚至说有点残酷的啊。 而且好多的韩援他们的中文说的可能比中国人还溜， 特别溜。对， 蹲便。 刚刚说起辛苦，我觉得职业选手啊，无论是电竞的职业选手也好，他们不是像外界那样想的每天都在打游戏。 对， 其实他们也是在玩，但是他们很辛苦。每一个电竞职业选手都会在一段时间的职业生涯之后会落下职业病，就像我们练短跑的会，我们的韧带会有损伤，我们的所有的电竞选手在职业生涯结束之后都会在腰椎脊椎有很强烈的一个伤害， 包括我觉得经常对着电脑这个辐射也是很大的。 对， 这个视力也会受 到。对， 所以每个俱乐部当中都会一般会配备几个按摩师，每天训练下来会给他们做按摩。 哇， 那职业选手一般的职业生涯能有多长呢？既然话这么损伤比较大。 对对对， 对，我觉得电竞的话还是看游戏项目，看项目。像王者荣耀的话，我觉得一个选手的职业生涯大概率会在5年之内。 那是不是像阿北之前玩的那些 FPS 游戏的职业生涯会短一些？ 因为那个太吃反应能力了，因为 FPS 游戏尤其是像你们玩狙击枪的都知道，就可能就那一点点时间，所以说对反应的要求极高，你可能岁数稍微大点就不行了，像我现在这就不行了。 真的吗？ 就是 啊， 这已经属于老年人了是吗？ 对， 所以就比较适合17、18， 差不多 17、18可能再往前推一点也 行，再往前 14、15。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有很多的选手其实他是放弃了学业去打电竞的？ 是啊，我呀。 你其实有很多 你作为一个过来人，那如果有别的人去咨询你说啊，我想放弃学业去打电竞，你会去阻止他，还是 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吗？ 对，建议 呢？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讲，现在给建议是真的难，因为我本身我是做过这样的事情的，然后我又回来了，我可以说，哎，你可以去这么做，我觉得也不现实，而且说随着现在电竞的一个发展，我确实不好说，因为没准儿他真的就能成为下一个世界第一，你也保不齐。但是如果说你认准了，你要这么去做，你必须要承担这事情给你带来的后果。 对， 我就问你能否承担得起，然后你的实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OK， 你去。 对，确实是现在。其实如果说让我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我会跟他说，我们当了解说之后才发现啊，在电竞这个行业当中，职业选手想要走出来， 对， 真的很难。包括无论什么游戏什么项目， 有一句 光海选 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对，在海选当中会有成千上万的职业选手，最后只为了那5个名额。 对， 比如说像每一个赛季 KBL 预选赛只会上到12支队伍，但是每年海选参赛队伍会有3000多支。 对， 3000多支。 是，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能被大家看到的职业选手其实都已经是很厉害 人中龙凤了的 啊、都已经很厉害了。天哪， 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训练就是一个俱乐部他们有多少替补的就是候补的选手在等着一个机会，万人瞩目在抢着那么一个上场的机会，可能就觉得哎呦他怎么打得这么菜， 就跟我们很多看到的看 NBA 啊板凳球员， 对， 其实人家已经是特别厉害的那一种了，就是放到普通的业余队里头就是属于那种绝对的舰队核心啊， 对， 精神领袖的那种人，可能到了这种职业化的最高的平台上还是只是作为一个比较普通的、啊、 对，但这样 的确实 很难、 啊、 是，如果说那个真的说不是对学习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可能都没有，我觉得还是优先以学习为主吧，因为现在你有知识走到哪里都不会吃亏。 没错，我们也聊了很多两位电竞解说给大家的一些资深的啊专业的建议、那我们稍微听一首歌啊、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再过一会儿一起来和大家再聊别的问题。 能共你沿途来爬天梯，不用寄望。 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去，千夫所指里，谁你等不等对，仍还受力尽在世间牵碎，几多对能到几多精髓，能撑下去，竭力也要为爱顺遂，途近一生美歌或海边也许永不知道，能相恋到白头一起界路不跟前留步，前面有几高一片荒土，每步随着攀登叫双手都粗糙，从崎岖这路途开很及你可走得更好，沿途来爬天梯，黑夜亦亮丽，于山头同盟红海中发誓，拦住你旁人如何话过不错一世，问无言无愧，有你可以拆破这天际，几多对持续爱到几多岁，当生命仍能为你豁出， 是李克勤的天梯啊，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符合今天的这个主题的哈。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玩游戏的人而言啊，天梯这个词儿都还挺息息相关的啊，挺敏感的。嗯，对于职业选手而言也是的啊，就是你必须得是，起码得是职业大，得是这个路人大神才能去做这个职业选手啊。路人王，那什么样的这个才能，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作为路人王呢？ 路人王是 就是我们平常打游戏中，就是和普通的玩家对战中，那个最厉害的那个人，叫路人王啊，得是他得多厉害才能做路人王呢？ 这个一个是看段位，一个是看胜率嘛，然后而且，是这样，就是首先得在一个超级高的分段，就拿英雄联盟来说，一般在大师王者局里面，这种局我们就说一点，就是演，就是有确实有存在演员的情况，然后再有演员情况，你的胜率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是一般这个分段都会选择双排上分， 是 假如说中野上野， 就是我找一个好朋友和我一起打， 对对对，互相之间有一个配合，然后一般的路人王好多大多数都是单排， 是就是我单打 独斗就可以，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对，然后我一个人去磨合一个新的团队，然后还能打出我这个英雄的效果来，把 那所以说像这种特别厉害的普通选手啊，他们在进入了这个职业战队之后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 其实现在应该跟咱们解说的一个发展过程差不多吧。 对，其实还是他们从我了解到了王者荣耀这边是进入之后，首先我们先去报名去打一个青训，就是青年选手的一个训练营，然后到了青训营打出，如果你打得很出色，会有职业会有职业战队会去感觉你是一个好苗子，会去挖你，挖走之后先进入到我们职业战队的二队，在二队磨练一段时间，如果主队这边可能会发挥不是很稳定，或者说有人员替换，有机会让他们上了，他们才有可能去到首发阵容。 那现在各个战队都有青训队吗？ 基本都是， 青训队是一个 基本都有 、 这现在已经比较成规模的一个东西，而且现在解说都要从青训开始， 意思说解说也需要青训， 当然 是、 啊、 那青 那你们经过这个青训，那咱们聊，比如说咱们平常打游戏，你们经历过这个青训之后，会不会变得厉害的这么一点？ 就是我们会逼逼一些很多很多有的没的，显得我们很厉害的样子。 对，能说了，这确实是， 就起码不管咱打的怎么样，咱这个嘴 话意识上， 话语量得先 对， 就是先冲上去，先都 没错啊、那现在很多职业选手也是。职业选手也是一个大的群体了啊！我刚才也聊到这个职业选手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生涯是有限的。那在职业选手退役的时候，一般都会去干点啥？ 卖肉松饼算吗？ 对，我觉得很多职业选手他在打完职业之后啊，他是有人气的，有自己的粉丝的，他可以转型很多。比如说很多职业选手去做幕后当教练，然后还有去做直播，还有说自己经营自己的，因为。他们算是一个半红网络红人吧，已经算是 网红了。 靠自己的流量，其实是比如说开一些网店什么，都是可以赚钱的。 对， 那这是比较著名的职业选手。 对， 有没有打出有那种没打出来的吗？ 其实确实是很残酷。电竞如此，其实传统体育也是如此。比如说像我们足球队吧，足球队11个人，11个人有几个明星选手，那么很多其实平常的选手就会被他们的光芒所掩盖。他们退役没有多少人去关注，他们也没有多少粉丝。其实韩哥也都是这样。 其实我们现在上到这个直播平台，好多直播平台，什么虎牙、斗鱼，什么各种各样的直播平台，你去看，前几位的，除了那种知名的退役选手，就是不知名的退役选手，大多数都是这样。 是，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店铺啊什么的。一般因为职业选手他们好多。对，基本上对大多数英雄的掌握熟练度都是相当高的。 那有没有就是退役职业选手转行做解说的？ 有、 也有，像王者荣耀这边是非常多。最近在我们 KPL 秋季春季赛是引入了很多4-5个退役选手，包括教练来做解说。 现在解说在英雄联盟里面，像小散做的是一直很好的， 就是他们都是。职业选手，然后退役了之后可以说啊， 对， 可能做职业选手需要对你的这个啊反应力，包括你的这个整个精力，都是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的，包括各种各样的项目，它都有很高的要求，包括还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一些损伤，可能长此以往难以坚持。这退役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别的发展。 对， 那么作为解说，你觉得你们之后会对这个你们解说的这个未来的生涯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啊，我们的生涯规划吗？ 你们的这个解说生涯的规划。 解说生涯规划，好好努力，天天学习。 学习。我觉得做解说的话，目前因为我刚入行嘛，到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解说这个工作结束了之后，不做这一行了之后， 有可能吗？你之后如果不做解说了，会去做点啥？ 其实我个人考虑的还是，如果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可以去。做一些活动策划，做一些比如说因为有很多像各种游戏的就是小型的线下活动线下比赛，这些活动都是可以去需要一个策划团队。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 是 肯定是积累的东西肯定很多很多了， 也可以目前转幕后。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哎，我在这里问一下，有没有女的就是做电竞解说的？ 有啊， 肯定是有女解说的 啊，也有是吧？ 对， 女解说和男解说有什么区别 吗？ 其实怎么说呢，女解说这个区别显而易见，她是女生啊。 就当然这个是除了这个，就和你们这些工作量啊什么， 比如说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控场型的解说，还有分析型的，那女生一般都是做什么型的呢？ 一般都是辅助型和控场。 对， 因为 女生的话，首先解说我们一场电竞比赛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是都是男生用低沉的声色，可能观众也会听得很累， 没错。 所以说女生有很大的一个她的作用是用声色去调和，其实是给人一种 没有只有声， 对，只有声啊，声音去调观众的一个听觉的审美疲劳，并且其实女解说在很多方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们的见解，因为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思维方式是真的有一些地方是不同的， 对， 角度不同， 对。 所以他很多时候解说也挺重要的， 是， 就好多我们男解说可能会关注一些技术的一些问题， 是， 但是往往女生关注到的那些点，你不能说他。 不对， 而且是真的好， 很细节。 有时候会关注到一些皮肤， 这是女生玩游戏时候经常会关注的点。 是 皮肤的这哪个皮肤会更好看啊，手感会更好，价钱是多少 啊 对，因为也有很多女玩家嘛。 对，是的，很多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所以说有时候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真的好。 对， 所以刚才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职业选手也有女的是吗？ 也有女的 哦，都有是吧？ 对， 可能在我们平常玩游戏中遇到的女玩家还是要比男玩家少一些，但是 对， 而且我会说一个很实际的情况，真的有那种女的职业选手是很多男的职业选手打不过的， 打不过的， 我就不提名字了，但是是真的恐怖， 真很厉害， 很厉害。 那在这个职业比赛中是啊，比如说男选手和男选手打，女选手和女选手打是这样吗？还是说男选手 混合打？ 混合打。 对，其实目前来看，所有电竞项目女有女队项目的比较少，但是也是存在。 现在就是如果你要想那个让女生上的话，就女队他们是有女子战队的，然后像以前的话没有限定，就是男女随意，但是玩游戏的还是男的多 啊，毕竟还可能这个高端的路人还是以男生为主啊。那我们在这一时段也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电竞的话题啊，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北京时间的9:3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说》啊，我是嘉宾王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和两位解说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电竞解说、电竞选手，包括教练啊，他们之间的种种的故事，种种的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也会继续和两位解说一起聊一聊关于电竞的故事。先让两位解说和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电竞世界解说阿北。 大家好，我是 KPL 解说大陆。 阿北和大陆刚才也是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电竞的故事。其实啊，两位是电竞解说。我平常在看这个电竞的赛事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和解说相关的。 什么词儿？ 叫做毒奶。 毒奶 啊， 什么 词啊？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包括很多的不太看电竞的人， 对， 不太了解这个词儿啊。来和大家解释一下吧。 毒奶其实是这样，就是KPL 里面应该也有吧？ 是， 就是那种假如说我今天我说这个队能赢，就他们就输了。我说哪个队赢哪个队就输。 其实这个在很多比赛都有，比如说我们的世界杯也会有毒奶啊这个词，就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我竞猜今天法国赢，然后怎么法国输了那场比赛怎么怎么样，就会就是结果和你预期的是相悖的，就是你是毒奶。 就是毒奶啊。那你们作为解说平常会 这样说吗？或者说你们怎么看这个以毒奶为这个宣传点的这些解说？ 这个是以前有，因为我们每个解说要有自己的定位和特点嘛。 是。 以前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就是专门来推测这场比赛谁会获胜的概率会大一些，他们会进行一些专业的预测，像WE 的一些退役的人他们总干这些事情啊。然后这里面其实现在还好，因为现在各个游戏里面都有就官方的竞猜，我们作为预测来讲可以帮大家看一看，哎，这场的话赔率怎么样，然后这场的话选手状态怎么样，大家可以压哪边概率会高一些。 其实就是说他们是真的没测准，比如说在这个发生毒奶事件的时候他是真的没测准，还是他就是测准了但是我故意说的另外一边？一般情况下 那肯定是 就是想的，就是真正想的是那个队，结果他没赢 啊。 这个我一般不能什么，因为他们会牵扯到， 不是故意的啊。 对，因为他会牵扯到听你这话的人他们会压哪边。 对， 所以说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时候解说也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专业的分析啊。 对， 对于解说而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各两位解说你们平常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够知道，哎，这场比赛谁可能更厉害一点，或者谁可能弱一点，是基于怎么样的数据的分析或者怎么样的经验的积累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靠赛事的积累，这还是你足够了解之后来做一个理性的判断。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客观存在的，比如说系统化的东西，就是比如今天一支队 A 队打 B 队， A 队和 B 队有没有交过手，交过手他们之前胜负关系如何，这是系统性的去看。其实还是作为解说的话，因为对每战队都很了解，在某一个时间节点究竟这战队状况谁好，谁的心态好，谁的技术发挥的好，还是有很多就是不稳定因素的。 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看世界杯的时候啊，有的说这个球队跟这个球队打，历史上打过比如说24啊，这个球队都没赢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你们平常也会做类似的统计是吗？ 是， 对，有这样的统计。而且我的话是经常会去一些就是职业选手或者是解说的家里面，我们一起看比赛，然后我们之间就会有一些小道消息可以互换一下。 那和这个职业选手一起看比赛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会不会有职业选手说，哎，我这打得真差，他不是我的。 对， 就是其实这我们跟职业选手一起，假如说跟若峰一块看比赛，我就不敢说话。 全听，请开始你的表演。 对， 这种感觉。 大神您请说，我且听。 而且职业选手其实他说话的频率，他看比赛啊，他不像我们会去过多的去说过多的话。其实对于职业选手来说，这波团战一开始打他心里就已经有数了。 而且好多都是阵容选出来，他们就知道这把谁赢， 基本上就确定了 这其实他们看得非常的远，就像咱们之前说下象棋下围棋啊， 对， 高手总能提前看好多步， 对， 新手菜鸟啊只能就事论事， 是， 所以说这是高手和新手之间的差别、 啊、 那其实两位解说也是算是高手了啊，算是高手吧， 勉强吧， 勉强算是高手。那你们平常就是假如说你们之后在做这个解说的过程中，就是之后不做了，还会继续玩你们当前的这款游戏吗？ 我现在的话，基本上每周要玩3到4天。不能是纯一天算，不能按天算，就是有三到四 天，每周会有3到4天去玩这么一下， 去玩， 对， 去玩这个比赛。因为我们做解说来讲，我们在说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也要对这个比赛目前的版本啊，包括它的一些英雄配置啊，我们要去了解。 包括现在有一个很火的词儿叫做云玩家， 哦， 听说过没有？ 哦，我听说过、 啊、云玩家啊，就是那你们平常在解说的时候，观众里边会不会有很多就是这样云玩家？ 对 KPL 可能少一些，对英雄联盟会很多。 那你们会不会针对这些云玩家去解释一些比较基础的概念？ 什么玩家？ 叫云玩家。 云玩家 啊，云玩家，就比如说，我之前可能或多或少接触过这个游戏啊，现在不玩了。但是我还看比赛、哦、啊，就像我不踢足球可以看足球一样， 对， 不打篮球我也可以看篮球， 是 啊，那你们会对这样的云玩家进行一些科普性的教育这个 解说吗？ 解说 其实会有，包括目前其实包括赛事方还是说我们自身的一个解说会主要，因为任何的一款游戏它的最大的一个受众还是其实是低段位玩家，因为不是所有人拿这个游戏都是当职业打的，包括像英雄联盟王者荣耀，比如说像青铜到 铂金这样的一个分段，其实是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人群的。 嗯， 对，所以说一些这基础性的讲解还是需要的。 那比如说，其实大陆是做这个KPL， 就是这个手机游戏的电子竞技的解说。那你觉得手机游戏的电子竞技和这个电脑游戏的电子竞技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其实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操作方式。 嗯， 在电脑端啊，我们知道，因为电脑是很方便快捷，有鼠标和键盘两个操作一个应用的工具，而手机只有一个屏幕，只能靠最多靠四个手指。 嗯， 一般呢，高端玩家会拿四个手指玩手机游戏，但是普通玩家只拿两个手指头， 大拇指嘛。 对，其实从灵活程度上还有操作方式上来讲，手机游戏有很大的不便捷性，所以说一般的话，手机游戏的上手难度要比电脑游戏要低一些，也是更适合一些不是很擅长专业打这些游戏的人去玩，就是休闲游戏嘛。 嗯，那真正如果打得很高端了，很专业了，那会不会出现这种易上手但是难精通的情况呢？ 对，其实会有，就是无论是任何游戏，它都是有一个后期的理解过程在里面的。 对， 但是前期打得好，可能你打到了某一个段位，突然你的段位上不去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游戏理解的问题了。 嗯，那大陆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其实会有，我在刚刚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是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也玩英雄联盟，后来玩王者荣耀之后，因为 MOBA 类游戏会互通，前期很好打，上分很快，但是打到了星耀之后就发现这个游戏到了星耀也不是那么好打了，因为你光拿以前英雄联盟的那一套理论来做的话，你不善已经不适合这个游戏了。 对，所以说又 是 各个游戏有各个游戏的打法，是这样的。 对。 嗯，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王者荣耀这样的手机端游戏最吸引你的点在哪儿？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目前的一个时代啊，就像当时人们还没有普及电脑的时候，突然发现电脑原来可以在上面可以玩游戏，可以做交互聊天什么，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而现在把电脑的一个应用方式集成到了一个很小的手机上。首先从这几年把很多的 PC 端的游戏全部转到了手机上，从这一点是首先给了一种新鲜感。 嗯， 第二就是它确实很方便，在目前每个人几乎在生活当中离不开手机，包括看新闻、看视频、看电视、看电影、玩游戏都集成在一个手机当中，所以说它会大大的节约人们的时间。 对， 嗯， 那阿美是更喜欢电脑还是手机？ 我更喜欢的是电脑，因为它的操作空间我觉得会比手机要更多一些， 对，上限更高。 嗯， 对，而且一场比赛下来，就是时间会长一点，这个时间长一点我倒觉得不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很多人不喜欢时间长，像英雄联盟一场比赛大概最少也得十五分钟。 嗯， 王者荣耀最少的肯定要比这个要低。 对，最少的记录是六分多钟一局。 六分多钟可以打一局游戏，其实合理的运用了很多碎片化的时间。 对，零碎的一些时间就可以运用得上，但是我更喜欢拿出一整块时间来，就是我这一个小时我就是要跟朋友一起来打一场比赛。 去放松一下。 对。啊，可能这一上午抽出三个小时时间来，我这一上午三个小时我就是专心来打游戏的。 那我们刚才也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了很多关于这个 电竞 解说游戏的问题。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一起来放松一下，之后再来和两位解说接着聊。 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 起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没有去说 喜欢你偷瞄着我，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啊，我是王瑞， 我是一梦 啊。刚才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首歌曲之后，也和在这之前也和两位解说一起聊聊很多关于电竞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包括很多关于游戏、手机游戏、电脑游戏的故事、啊。 就我相信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青年人，然后在玩游戏，也会有陆续的新人。所以我一直想问，就是两位资深的这个电竞解说，对这个新手们有什么忠告没有？ 对，我觉得说实话啊，忠告真的没有什么可忠告，真的是前期要靠自己不断的去失败去摸索。每一个人在包括玩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的时候，前期可能都会经历一段黑暗时期，就是被敌方疯狂屠杀，然后突然发现被屠杀了十局二十局之后会玩了，入门了。其实每个人都是从这个过程，从坑变成会玩，变成高手，变成大神的，都是这么一个阶段走过来。 被别人吊着打的时候也不要太伤心，是吧？ 对，你要学他为什么打你。 而且这个时候就是千万要放平心态，不要去找捷径。 嗯， 就是尤其是一些外挂啊，一些东西的、 其实就和我寻常的生活 是一样的，就像这个、对对，就是手练熟了就好了，慢慢就好了、 而且也是老玩家也是多多体谅吧，因为谁都是从新手时期过来的。 对，就是作为老玩家也应该去多带带新手啊，不要总觉得新手坑了你啊。 对对 对， 咱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对对 对， 对吧？更多的这样形成一种比较团结友爱的这个游戏社区环境，对吧？ 团结友爱， 团结友爱啊。 太正了， 没错。 但是我觉得也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这个不要因为玩游戏而就是伤害了自己的这个身体。 没错，游戏毕竟只是游戏，只是一个娱乐的工具罢了。 对，要合理的去安排时间，比如说啊，我今天就玩一个小时啊， 没错， 或者这样，就千万不要是一整天都对着这个电脑， 而且要保持比较良好的作息习惯。 对、没错， 咱们尤其不提倡的就是不要熬夜打游戏， 通宵打游戏， 很多就是 很伤身体， 就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其实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真的想告诉大家，就是不要熬夜打游戏，特别伤身体。 就到了 两位 岁数就感觉， 对，两位解说肯定也有感同身受的， 对，也有这样的经历， 经历对不对？ 对对，因为其实你像。实话实说，因为现在英雄联盟的话，在玩韩服的高端局会多一些，而且他们的训练赛只认韩服，所以玩韩服一般都是在晚上半夜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也是被迫熬夜，但是现在岁数上来了，真是感觉哎呀熬不动了，熬不动了， 感觉像你说了，你像五六十了一样。 没有没有，其实因为就是以前打职业的时候身体就会消耗掉一部分嘛，因为也会落下一些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会有一些病。 所以说嘛，这个游戏它毕竟还是为了娱乐我们，为了让我们感到快乐，而不是说给我们增加了很多额外的痛苦的。 对，那其实我们这一期青年说呢，就是主要我们的这位三位男士是主导，然后我是辅助。然后我再其实在最后要强调一点，就是因为男生还是男的 玩家会多一些吗？ 没错、嗯、 就是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千万要顾及一下你们的女朋友的这个心情，就找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就是夸一下就把电话挂了，或者干脆不理，我跟你说这样的话之后你都找不到女朋友， 你会失去你的 对, 对、嗯、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单身嘛？ 电子竞技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呢？ 电子竞技没有女朋友。 好， 再见。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好， 啊、 今天 所以说，嗯、其实一方面是女朋友这个问题啊，嗯、另一方面就是这我们普通的社交的问题， 嗯、 不要天天宅在家里打游戏，而是要多去和大家 去打游戏， 对，多和大家去交流 更多 交往啊。 对对，好，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大陆还有阿北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嗯、也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电竞的这个解说背后的故事，包括电竞的一些故事， 嗯， 对，好，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王瑞， 嗯， 好，那 下一期我们下期节目会，下期节目再见，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嗯，好。